而往哪里走？我也没走啊，我走还叫英雄吗？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，接掌。 等等， 谁接掌啊？我夏遂良就冲你这一句话，你没能耐。 哦，我怎么没能耐？ 还非你往一块凑合接掌啊？那叫什么能耐呀？要有身份的人，那得特殊的，一般泛泛的，那没意思。那今儿晚上来说，我就给你露手，觉得你站那别动啊，离我远点儿，臭气熏人。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？那有三丈五尺，妥了吧？三丈五，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？瞅着我手心，再看我手背，什么都没有吧？没暗器。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，我把手一举说打，我就能打着你。这才叫绝招呢！还得凑的一块儿，那算什么能耐？ 什么？方川，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？ 对呀、啊，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？那第二的都不会，你信不？飞剑仙朱亮一听，忽然想起来，哎呦我的娘啊，一点儿都不假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 在莲花观之时，我奉着郭昌达所差，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栓。这小子也不怎么的，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。 难道他真会这绝招？ 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遂良说：“老剑客，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、啊，我都吃过他这亏。那次离着比这还远呢。”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， 嗯， 我不信，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，连我都不会。 那咱可别抬杠啊，您还是留点神才是。 我明白。方叔安呢，既然你会这种功夫，你露两手，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，我就放夏侯人逃命，我不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，好嘞， 这你说呢？站稳的了。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，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，媳妇老朋友，我吵吵这么大嗓子，你能听不见吗？你得给我帮忙了。想到这，他把大巴掌举起来，夏遂良，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！你看着我就运气了。夏遂良，你接掌！夏遂良也做了准备了，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？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，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，就见房帅手往下一落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王叔安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？我这吵吵他没听见呢。嘿，你损头，你早不上厕所，晚不上厕所，你这阵尿尿，我再白回一会儿。王叔安又等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尿完了大概，他把手又举起来，刚才那叫运气，现在才叫真打的。夏遂良，你接掌，喂，哎。再一看没事儿，夏遂良哈哈大笑。方叔安的闹了半天，你唬人呢，你那长在哪儿呢？方叔安心里头一颤，心说坏了，妈，这老头冒坏了，他叫我吹，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，哎，他妈损头了，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，我跟你没完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。方叔安呢，心里头是一没底儿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！他又想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吧，我呀也溜之乎吧。再在这一会儿，我小命就交代了。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，夏遂良，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，